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现在呢，有一类的歌曲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那就是影视剧的主题曲。那么在华语歌坛之上呢，有那么几位歌手，他们唱过很多的主题歌，几乎都快成专题曲的这个不是主题曲的专业户了哈。比如说张杰、张碧晨、张靓颖，还挺有意思是吧，这仨人都姓张。那么其中呢，张靓颖在唱主题曲方面的成绩呢，自然要比其他人会更优秀一些。这不呢，前段时间她要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演唱了主题歌。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原声歌手张靓颖。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聊张靓颖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前面一开始呢，我还是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张靓颖的新歌。这首歌呢叫做《我不在》，在呢是再见的在，这是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的主题曲。这部音乐剧呢是陈少琪继《雪狼湖》之后的最新作品，讲述的呢就是一个在叫做星光里的弄堂里，男女主角共同成长，追逐音乐梦想的故事。因为是音乐剧的主题曲嘛，会编排进剧情当中，所以说呢这首歌《我不在》在编曲方面呢和张靓颖以往演唱的歌曲不太一样，采用的是很大气磅礴的百老汇式的编曲风格，听上去呢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舞台感。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张靓颖的这首《我不在》。 我 相信有永恒是对自己不坦白。我不再等待被爱来关怀，我不再是青春日记本里写满无奈那女孩。不再， 我不再，来自张靓颖，这是张靓颖为陈少琪创作的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所演唱的主题曲。张靓颖和陈少琪呢算是老相识了，出道以来呢，张靓颖为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唱过主题曲。如果说要问最成功的歌曲是哪一首呢，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回答画心呢。那么这首歌呢确实是影片《画皮》的主题曲，很经典。当年的这首歌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张靓颖呢还凭借这首歌拿到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后来呢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受欢迎，电影《画皮》的制作方呢在打造续作的时候呢依然选用的是这首歌来当作主题曲，所以说呢可见这首歌的成功是有多么的巨大。一起再来重温一下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 画心来自张靓颖，这首歌呢是陈少琪填词，由日本音乐家藤原玉郎谱曲的歌曲。那么除了画皮之外呢，去年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这两个人呢和张靓颖又进行了一次合作，为电影《角珠传》创作了主题曲《请让爱情相信你》。不过呢，这首歌刚刚制作出来的时候呢，张靓颖身边的同事呢都产生了抱怨，因为歌曲的演唱难度太大，他们的调侃说这又是一首就是不让你唱系列的歌曲。不过呢，张靓颖自己却表示说这首歌和以往的作品相比呢，演唱难度其实还是降低了很多了。一起来分享《请让爱情相信你》，来自张靓颖。 自己圆的谎，也许你的目光像雪花轻狂，卷走我的灵魂，盗取了我的凝望。爱错一个人的惆怅，不会比永远再短暂，不求你的诺言是地久天长，只求你的容颜不是华丽的幻想。相遇怀疑着迷，孤寂中沉溺，寻觅猜忌，彻底享受着悲伤的甜蜜。请让爱情相信 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来说的是原声歌手张靓颖。张靓颖呢为影视剧演唱主题曲这事儿呢是从06年开始的，不知不觉呢已经12年了哈。那一年呢她唱了两首非常有名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无双》，这是张靓颖演唱的第一首影视歌曲，推出之后呢可以说是一下就火了。歌曲呢算是为张靓颖量身打造，很好的体现了她呢非常积极代表性的一个高音部分。同时呢这首歌呢也给张靓颖在影视界让她成了名啊，铺了一个好路哈，开了一个好头，为她后来呢这样演唱影视歌曲的道路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伏笔。好吧，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张靓颖的影视剧第一首歌《天下无双》。 整的悲欢惆怅，和你贴心的流浪，自讨遍野的青山和荒凉，有你的梦伴着花香。 天下无双来自张靓颖。也许这部剧的剧情可能会有一些模糊了哈，但是呢，这支曲子的旋律却一直深埋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除了这首歌之外呢，2006年的时候呢，张靓颖还为影视剧《夜宴》演唱了主题曲《我用所有报答爱》。这首歌呢是张靓颖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么参加重大活动之时呢，她都会选择唱这首。那么作为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其实这首歌的传唱度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呢，歌曲的艺术张力和内容是他后来唱的很多歌曲呢都没法相提并论的，那么这也是张靓颖格外喜欢这首歌的原因之一。那么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分享的就是我用所有报答爱，来自张靓颖。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是原声歌手张靓颖，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九月说了，人总是矛盾的，画心的一共俩版本，一个版本有前奏，一个版本没前奏。在音乐平台之上的有前奏的版本的评论之中，很多人都说前奏是个败笔，但是呢在没有前奏的那个版本之中，很多人都留言求前奏，真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得到了却弃之如敝履啊。彩云说，当年网吧通宵看画皮，千年修行都可以为了你而舍弃，自己忽然间就觉得世间最美不过爱情，活成这个样子也是值了，可惜了十多年再没出现这样的感觉了。好吧，晚安有记子也说，我用所有报答爱算是我最喜欢的张靓颖的歌曲，其次呢是同样不怎么红的木兰琴印象西湖雨，不算是张靓颖的歌迷，但是当年看完夜宴呢就一直很喜欢这首歌了。在张靓颖唱过的影视作品之中，有一首传唱度很高的作品，那么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主题曲，歌名叫做《终于等到你》。当初呢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歌曲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关注，最终呢终于等到你这五个字都成了社会热门的流行语，而歌曲本身呢更变成了告白神曲，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最爱。那么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张靓颖的这首《终于等到你》。 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 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 终于等到你，来自张靓颖。如今呢，想找张靓颖演唱影视歌曲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因为她的工作行程呢，现在是越来越安排得很满哈。但是呢，有一个方法，张靓颖是绝对不会推辞的，就是让周迅担任主演。周迅呢是张靓颖非常喜欢的演员，而且呢是有过跨界合作的，比如说在《夜宴》《画皮》等等电影当中，周迅呢都担任了主演，而这些影片的主题曲呢都是张靓颖演唱，而且呢每一首对于她来说都是很有重要意义的。2014年的时候，周迅参演了电影《我的早更女友》，后来呢这部影片的制作方就找张靓颖，请她呢唱主题曲。一听说周迅主演，张靓颖想都没想，立刻就答应了下来。一起来分享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的主题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老地方》。 老地方来自张靓颖。张靓颖唱过的很多影视歌曲呢，后来都成为了经典。那么这些歌曲呢，大多数都是根据张靓颖的声音特点，再结合这样的剧情量身打造。但是呢，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电影《何以笙箫默》的英文版主题曲 You are my sunshine， 你就是我的阳光，这就是张靓颖翻唱的歌曲，原作者呢是美国歌手吉米·戴维斯。You are my sunshine 是他在1940年创作的一首歌曲，也是他所做的最著名的一首歌，直到今天呢依然被无数人传唱。这个说到这儿呢，有时候就会想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不管是这个演员还是歌手，这个在火过之后呢，后来就很少见他再出特别这个重磅的作品了。其实有的人会对之诟病哈，但是呢反过来想一想，其实人的一生能够有一部作品或者说一首歌被人津津乐道，其实也是挺成功的，是吧？我们说回张靓颖哈，后来呢这个制片影片的这个制作方呢，在挑选歌曲的时候呢，觉得这个 You are my sunshine 比较合适，哎，就放在了影片之中，买下版权啊，很开心的就交给张靓颖来演唱了。一起来分享这首张靓颖翻唱的歌曲你就是我的阳光。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 arms. When I awoke, dear, I was mistaken. So I hung my head and cried.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非常短但是呢非常温暖的一首歌 You are my sunshine， 来自张靓颖。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尝试去开拓海外市场，张靓颖呢也在这条路上摸索过。除了演唱英文歌曲之外呢，她还曾经为美国影片《终结者：创世纪》唱过主题曲。是不是完全没有印象哈？这个可以扒来再看一看听一听。那么这首歌呢，他唱的还不是中国地区的主题曲，是吧？现在因为有很多电影嘛，会在中国这个上映之前呢，会出一些推广曲。那么他唱的还不是这样的推广曲，而是全球的这样的影片的主题歌。歌曲的名字呢，叫做《Fighting Shadows》，翻译过来呢，就是《迎战阴霾》啊。和他合唱这首歌的呢，也是美国说唱歌手 Big Sean 大肖恩。那么通过这一次合作呢，张靓颖成为首位演唱全球商业大片全球主题歌的亚洲歌手。这个细节很多哈，一定要说清楚才行，好吧？一起来分享这首 Fighting Shadows， 迎战阴霾。 Probably could write a novel. I'm going through hell and back, so every room got a Bible. My enemies and my rivals is probably within a mile. I'm ready. They want me to lay down the state, but that ain't my fate now. I'm 100% Fighting Shadows， 如果说不说这个女生是张靓颖的话，是不是听出来毫无违和感呢？觉得真的是一个国际一线的女星，是吧？确实，这个女生呢，就是张靓颖的演唱。刚才呢，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歌曲呢，都是张靓颖演唱的影视剧的歌曲，但其实呢，她的演唱主题曲不仅仅是这个领域。在2009年的时候，张艺谋执导了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为了挑选一个能够唱主题曲的歌手呢，剧组也是费尽心思哈。后来呢，他们把主题曲的小样发给了很多的歌手，让他们自己来录，录完之后小样发过来听一下嘛。最后呢，还是曲作者喜多郎决定定的是啊张靓颖来唱吧，还是觉得她唱起来最舒服，因为他觉得呢，张靓颖的音色以及唱和声的能力都要比其他几位突出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张靓颖演唱的实景演出的主题曲《印象西湖雨》。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